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让我们欣赏新乡市和平路小学二年级袁潇西同学给我们带来的金色花。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是和平路小学二年级九班的袁潇西，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泰戈尔的金色花。假如我变成了一朵金色花，为了好玩，长在树的高枝上，笑嘻嘻地在空中摇摆，又在新叶上跳舞。妈妈，你认识我吗？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我暗暗地在那里，一笑，却一声不响。我要悄悄地开个花瓣，看着你工作。当你过浴后，湿发披在两肩，穿过金丝花的林荫，走到做祷告的小庭院时，你会嗅到这花香，却不知道这香气是从我身上来的。当你吃过午饭，坐在窗前读罗摩衍那，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膝上时，我便要将我小小的影子投在你的树叶上，正投在你所读的地方。但是你会猜得出，这就是女孩子的小小影子吗？当你黄昏时拿了灯到牛棚里去，我便要突然地再落到地上来，又成了你的孩子。求你讲故事给我听，你到哪里去了？我不告诉你，妈妈，这就是你同我那时所要说的话了。这篇文章的意思是，我突发奇想变成一朵金色花，一天时间里与妈妈三次嘻嘻，第一次嘻嘻是在母亲祷告时，悄悄地开放花瓣，散发香气。第二次嘻嘻是在母亲读罗摩衍那时，将影子投在母亲所读的书页上。第三次嘻嘻是在母亲拿了灯到牛棚里去时，突然跳到母亲跟前，恢复原形。我希望更多的父母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我也希望妈妈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我。谢谢大家。 双击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阅读、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市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瑜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健身运动，它常常代表着时尚和年轻，但今天我们要讲一群瑜伽爱好者，他们非常的与众不同，因为他们是村里的一群大爷大妈、老爷爷和老奶奶。好，了解故事的详细内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远在中国北方的山区有一个村子哈，叫做玉狗梁村哈。这个玉呢是我们美玉白玉的玉，狗呢宠物狗，梁姓梁的那个梁哈。玉狗梁村的村民们在勤奋地练习瑜伽。Tucked away in the mountains of North China。哎，今天我们学一个词啊，表示一个地方哈，远离或者说呢，它往往呢这个地理位置啊特别的偏，我们用的是 tuck away。T-U-C-K 这个词啊 T-U-C-K 呢它是一个动作，表示把一个东西呢塞到什么什么里面。比如说我们在穿衬衫的时候呢，如果说看起来比较整齐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个衬衫呢塞到这个裤子里面，那么我们需要 tuck the t-shirt。 在冬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寒冷，我们需要把被子呢好好的塞一塞掖一掖，那么也用这个词呢 tuck the bed。 而今天的这个 tuck away 呢，表示说一个地方哈，或者一个区域呢远在什么什么地方。后面讲到远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山区， middle-aged and elderly farmer in 玉狗梁 village are diligent in their daily yoga practices， 非常的勤奋啊，用这个词 diligent， D-I-L-I-G-E-N-T 这个词啊，往往用在我们学习当中啊，说同学们学习非常的勤奋，非常的刻苦啊。The students are very diligent。 而今天我们指的是这些村民，他们在练瑜伽的时候呢非常的勤奋。每天早晚几乎有100多名村民来上啊党支书卢文珍的瑜伽课，那么这个人数啊几乎是这个村里人口的1/4了。 Every morning and eveningNearly 100 villagers, 100个村民 almost a quarter of the village, 用的是 quarter, 哈，四分之一 gather for class, 聚到一起来上课 taught by 卢文珍 the village party secretary, 玉狗梁村啊，他和全国其他的一些农村一样，村里的年轻人到城里打工，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和爷爷奶奶。In 玉狗梁 like many other village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young people has moved to work in city, 搬走了，用这个词 move, leaving behind their aging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Leave behind 这个词哈，我们学一下 leave, 留下，后面加一个介词 behind, 表示把谁谁谁给他遗留下来， leaving behind their aging,后面有一个形容词 age, 我们知道呢是年龄，那么加一个 aging, A-G-I-N-G, 表示呢年迈的上了年纪的一群人 aging。有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词来表示人口的老龄化，叫 aging population, aging population。而这里面指的是呢上了年纪的父母哈和这个爷爷奶奶。那么这些老人啊以务农为生哈，辛苦了一天工作之后，他们唯一的消遣呢打扑克。They made a living by farming, make a living, 啊表示谋生啊 ,make a living, 后面加一个介词 by, 通过什么方式。我们也可以说呢 ,make a living by fishing, 通过钓鱼啊，通过我们说捕鱼。那么今天呢是 make a living by farming。那么之后 after a hard day's labor,每天辛苦劳作之后啊，用一个 hard day labor, L-A-B-O-R, 表示说努力的工作，辛勤的工作。Their only entertainment, 唯一的一个娱乐，一个消遣呢 ,was playing poker, play poker, 玩扑克牌,P-O-K-E-R。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指一个人的脸呢 ,have a poker face,脸呢看起来像一个扑克牌一样。它不是指呢这个人好玩，而是指这个人呢脸呢没有任何的表情哈 ,expressionless。那么基于这种情况，陆文珍开始啊免费教这些老人唱歌哈，来替代打扑克牌。那么在唱歌的同时啊，他们同时也做一些动作哈，就歌伴舞，比如说模仿一些扫院子啊、洗衣服啊、抽水井等活动哈，来锻炼他们的胳膊和腿。Lu began to provide free singing lessons, 免费的唱歌这些课 for elderly residents, 为这些老年人哈，这里面没有用这个 villager, 而用的是 resident, 这个词我们讲过 ,R-E-S-I-D-E-N-T, 表示居民，前面加一个 elderly, 哈 ,E-L-D-E-R-L-Y, 表示年长的哈，这些老年人提供一个 free singing lesson, while singing,They were also encouraged to stretch their arms and legs. 他们能够活动自己的胳膊，他们的腿儿。那么活动胳膊腿呢，我们叫 stretch their arm and leg. 那么其中这个 stretch 这个词哈，希望同学们记下来 ,S-T-R-E-T-C-H, 表示伸展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做了一天了，比如学习，然后呢我们需要 stretch our body。那么我们学校呢会有呢大概20分钟或10分钟的一个课间操，它的目的呢能够让大家能够 stretch your arms and the body， 啊，活动自己的胳膊腿儿，活动自己的腰等等。另外这个 stretch 它还有表示呢把一个东西给它拉长了，比如说 stretch the noodle， 拉面啊，把这个面条给拉长，也用这个动作 stretch。 通过 by imitating actions such as sweeping the yard， 扫这个院子这个动作哈， and washing clothes， 洗衣服，and drawing well water， 这个 drawing well water 是指呢在井里面呢把水给它取出来给它打出来，用的这个动作叫 draw， D-R-A-W， 而后面跟着这个 well， W-E-L-L 这个词啊，同学们第一眼看起来呢感觉像我们的一个副词表示 do something well 哈，做得很好，但是呢这里面这个 well 是一个名词表示这个井，因此啊同学们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呢要小心了，它既可以做一个副词表示好的意思，另外作为名词呢它表示井哈。但是一开始啊村民们哈没有把这个课啊当回事儿，认为呢就是玩儿。但是有一天哈，看到一个村民盘着腿在那聊天，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哎，为什么不练练瑜伽呢？ The villager didn't take the class seriously at first.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好，我们讲过表示对待一个东西特别的认真，特别的当回事儿哈，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但是呢一开始认为就是一玩，所以呢 didn't take the class seriously at first. One day Lu saw a villager sitting cross-legged， 盘腿的这个词呢，这个 cross 我们知道交叉，后面这个 leg 一定要用这个 ed 的形式， legged， leg 后面把这个 g 双写加 ed， 表示一个人盘腿跟着坐呢哈， sitting cross-legged。Well, chatting and had an idea, yoga, 练瑜伽。但是啊有一个问题，村民们啊从来没有听说过瑜伽，同时啊他们特别害羞哈，在公共的场合做瑜伽的一些动作。我们知道瑜伽的动作啊有些时候呢特别好玩哈，特别的夸张。那么村民们看完之后觉得哎呦很害羞不好意思。The villager had never heard of yoga before.没有听说过瑜伽 and were embarrassed to try the new activity in public， 非常的害羞，用的是 embarrassed， be embarrassed， E-M-B-A-R-R-A-S-S-E-D， 它这个句的结构呢是 be embarrassed to do something， 感觉到做某件事情非常的害羞。那么为了教这些村民哈如何练习瑜伽呢，不得不呢在网上自学瑜伽，因为他呢原来也没有练过，怎么办呢，自己呢从网上呢看一些图片看一些视频，然后呢边学边教。 Lu had to teach himself yoga from pictures and videos online， 通过网上的这些图片 picture and videos online before inviting the villagers to join him，他只能说现学现卖现学现教哈，因此呢我们说这个村支书啊也不容易。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他教授的这个方法啊跟大家了解的一个瑜伽的方法有什么不同。他没有按传统的方法来教瑜伽，他根据呢不同的瑜伽把这些不同的瑜伽的风格呢融合到一起，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瑜伽的教授方法。这些方法呢适合于老年人进行锻炼。Instead of 没有哈，我们讲过这个词组表示取代的。Instead of introducing just one style of yoga， 不是说呢只关注于或者说仅仅局限于一个风格的瑜伽。The party chief decided to focus on specific movements taken from different styles。他准备呢 focus on 专注于呢这些 movements 这些瑜伽的动作，那么 taken from。从很多不同的风格给它重新的一个打造哈，重新的一个我们叫呢兼容哈 ，different styles that were suitable， 它的这个目的非常的明确 ，that was suitable for the elderly， 适合于老年人。我们知道有些瑜伽动作呢过于大哈，它的动作呢可能说难度较大，老年人哈一开始呢可能无法接受，因此呢需要进行一定的一个处理。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词呢叫做 suitable 啊 S-U-I-T-A-B-L-E 适合于某人啊，后面加介词 for 合到一起呢这个句子结构呢是 be suitable for somebody. 比如说这本书适合同学们 The book is suitable for the students. 那么因此呢，春之书啊，对他自己的瑜伽课程非常的自信，同时啊，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把这个课呢上下去。他开始挨门挨户的推广他的瑜伽课，这引起了村民的兴趣。那么他们觉得，诶，有一个瑜伽课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哎，看一看怎么样啊，因为觉得唱歌呢不太好玩啊，这个瑜伽呢虽然这个动作啊看起来有些夸张，然后呢在公共场合呢做起来呢自己感觉到有些害羞，但是呢也可以试一试。 Confident and determined， 村之书来讲，他觉得自己呢非常的 confident， 自信，还有一个词叫 determined， 下定了决心哈，一定要干到底。 D-E-T-E-R-M-I-N-E-D determined， 两个词表示一个人做事情的一个决心和他的一个毅力。 Confident and determined， Lu promoted his class door to door， 挨门挨户的哈推销他的课程。 And aroused the interest of villagers， 让村民们感觉到这课，哎，可以试一试，还是不错的。Why not give it a try？ 哎，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一开始感觉呢还算比较成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故事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ucked away in the mountains of North China, middle-aged and elderly farmers in Yugoliang Village are diligent in their daily yoga practices. Every morning and evening, nearly 100 villagers, almost a quarter of the village, gather for classes taught by Lu Wenzhen, the village party secretary. In Yugoliang, like many other village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young people had to move to work in cities,leaving behind their aging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They made a living by farming. After a hard day's labor, their only entertainment was playing poker. Lu began to provide a free singing license for elderly residents. While singing, they were also encouraged to stretch their arms and legs by imitating actions such as sweeping the yard, washing clothes, and drawing well water. The villagers didn't take the classes seriously at first.One day, Lu saw a villager sitting cross-legged while chatting and had an idea, yoga. The villagers had never heard of yoga before and were embarrassed to try the new activity in public. Lu had to teach himself yoga from pictures and videos online before inviting the villager to join him. Instead of introducing just one style of yoga, the party chief decided to focus on specific movements taken from different styles that were suitable for the elderly. Confident and determined, Lu promoted his classes door to door and aroused the interest of the villager. Why not give a try?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会打字的奶牛，第一部分。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farmer and some farm animals.那今天这次老师来为大家讲一个关于农场主和农场里的小动物们的故事。Farmer Brown has a problem. His cows like to type. 农场主布朗先生啊，最近遇到了一个小问题，他的奶牛们喜欢打字。啊 ？Can cows type? I don't believe that.奶牛们能打字吗？我可不相信。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begin.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Click, Clack, Moo, Cows That Type. 那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就是噼里啪啦 Murr, 会打字的奶牛。Farmer Brown has a problem. His cows like to type. All day long, he hears click, clack, moo. Click, clack, moo. Click, tick, clack, moo. 那农场主 Brown 先生啊，最近遇到了一个小问题，他的奶牛们居然喜欢打字，他每天都能听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Murr, 噼里噼里啪啦啪啦 Murr, murr. At first, he couldn't believe his ears. Cows that type? 起初啊，他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呢。奶牛居然会打字吗？ Click, clack, moo. Click, clack, moo. Clickety, clack, moo. 噼里啪啦 murr. 噼里啪啦 murr.噼里噼里啪啦啪啦 murr, murr. Then he couldn't believe his eyes. 然后啊，他更不敢相信的是自己的眼睛了。Dear Farmer Brown, the barn is very cold at night. We'd like some electric blankets. Sincerely, the cows.亲爱的布朗先生，在晚上的时候啊，我们的谷仓是非常冷的，我们需要一些电热毯。奶牛们，敬上。 It was bad enough the cows had found the old typewriter in the barn. Now they wanted electric blankets. No way, said Farmer Brown. No electric blankets.那让奶牛们在谷仓里发现了旧打字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现在他们想要电热毯呢。没门儿，布朗先生说，才没有什么电热毯给你们呢。So the cows went on strike. They left a note on the barn door. 所以啊，奶牛们就决定罢工了。他们在谷仓门上留着一个纸条，上面写着 Sorry, we are closed. No milk today. 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关门了，我们要休息，所以今天没有牛奶。 No milk today, cried Farmer Brown. In the background, he heard the cows busy at work. 什么？今天没有牛奶？布朗先生大声地喊道。然后在后院里，他听到了奶牛们正在忙碌着。Click, clack, moo. Click, clack, moo. Clickety, clack, moo. 噼里啪啦 ,murr. 噼里啪啦 ,murr. 噼里噼里啪啦啪啦 ,murr, murr. The next day, dear Farmer Brown, the hens are cold too.They like the electric blankets. Sincerely, the cows. 亲爱的布朗先生，母鸡们也很冷呢，他们也需要电热毯。奶牛们，敬上。The cows were growing impatient with the farmer. They left a new note on the barn door. 奶牛们呢，对我们的农场主布朗先生有点失去耐心了。所以他们在门口啊又留下了一张新的纸条。Closed. No milk. No eggs. 哦，今天休息，关门大吉，没有牛奶也没有鸡蛋。No eggs, cried Farmer Brown. In the background, he heard them. Click, clack, moo. Click, clack, moo. Clickety, clack,嗯，布朗先生大喊道，什么没有鸡蛋？然后他在后院里又听到了噼里啪啦 murr, 噼里啪啦 murr, 噼里噼里啪啦啪啦 murr, murr. Cows that type, hens on strike, whoever heard of such a thing? How can I run a farm with no milk and no eggs?Farmer Brown was furious. 奶牛会打字，母鸡们也罢工了，还有谁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呢？如果没有鸡蛋和牛奶，我还怎么开农场呢？哼，布朗先生气愤地说道。